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阜成路定慧桥东西向东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西直门北大街西直门桥北出城方向也有事故，导致后车短暂排队。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我准备打开我的 radio， 此刻听一场 live show。 你睁大眼睛注视着我，问我那又是什么。我说是九七四 live show， 最好的现场都在这里面。每周末是七 时间过去的太快了呀，转眼距离2018年结束还剩下最后30天了。跟12月说一声 hello 哈。974 Live Show 在12月第一天，我们正式的迎来今天的音视频直播。听音乐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特别是当你听新歌的时候，然后突然间呢可以邂逅一个哎你觉得声音很漂亮的歌声的时候，那一刻的心情。是的，就是这样的跳舞的状态。今天挺来的这位歌手呢，就是我曾经在这个某一个午后，然后在咖啡店当中打开这个手机找新歌的时候，突然间的发现好好听，眼睛一亮，然后就说要请他有机会来直播间当中唱歌给大家听。这个梦想哈，终于间的实现了。他可以说是一位新人，但严格意义上来说也不算是一位新人。如果你爱看偶像剧的话，应该在一些偶像剧当中听过他的声音。他叫做王丽人，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看一下丽人在直播间当中到底是如何完成新歌的演绎的。以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他也会带来一首新歌，目前为止大家都听不到的新歌。收看方式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17:03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今天的嘉宾王丽人。 12月的第一天，一切好像都有可能。在你完全没有期盼爱情的时候，一场猝不及防的爱情，就这么猝不及防地发生了。 当我遇到一场猝不及防的爱情，纯粹的让人淋漓猖狂，怕就怕捉摸不定的秘密，怪就怪 那种奋不顾身，是你理智的想要克制自己，但是感性却无法克制的一件事情。你希望好好的呵护这份猝不及防的爱情，你希望认真的对待每一分每一秒。 我想捏出我们的故事，平平淡淡，一层一层打起， 笔画画出心意。 然而事情总不会像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完美，爱情遇到转折的时候，影视剧作品当中的表现往往会出现一场雨。 滴滴答答纷纷落下， 而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也会遇到这么一场突如其来的雨。然后开始沉默，开始伤痛，开始歇斯底里，开始泪流不止。 谁不曾握着未来的安稳，哪怕一点点心疼，不违背的妥协选择离分，是你教会我笃定的认真。 这个过程当中的时间好像一下子就静止了，别人说的话你好像也完全听不到心里，你的每一种伤痛，你的每一刻的感受都会让你觉得刻骨铭心。而直到突然间的听到一个熟悉的旋律，突然间一切好像戛然而止。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我们跟随歌手王丽人一起开始不同的故事，展开不同的画面。欢迎王丽人。哎呀，这个凄美的故事真的是自己都被自己感动到了呢。好，我们听完这个片花，也听到了今天会有很多好听的歌曲。从哪一首歌开始呢 ？Ladies and gentlemen， 如果我们再相遇，欢迎王丽人来喽。 什么？也许问你当时快乐。 假如那时我们不放弃，如今你还会是当年的你。 怎么样各位，如果你在某一个午后，你也在一个咖啡店当中听到这样的声音，听到这样好听的作品，是不是也会被戳到？欢迎我们今天嘉宾王丽人。 Hello， 子华哥你好。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丽人。 哎，第一次在电台这样唱歌吧？ 对，而且我觉得很开心哎，唱的。 挺好奇，你紧不紧张？ 我还好哎，你听出我紧张吗？ 我完全没有听出来呀。 没有没有，因为我觉得最松的状态才是最好的。而且你这么好，对不对？ 上来就商业吹捧， 对我很友好啊。你也不是说评委或者什么的，我可能会紧张一点。你很友好啊，态度。 先简单的介绍一下王丽人吧。 好， 什么时候开始做音乐的？ 我做音乐算是4年多了，真正从创作开始算是5年多了， 5年的时间了， 5、6年了。从大学的时候开始创作的， 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的话，不算是新人。 对。 因为做音乐已经做很久了嘛， 培训了很久， 但是一直等了5、6年的时间，然后才出现带来这张全新专辑。 准备专辑大概3年多，3年多的时间都在培训，然后但是还是新人了。 现在好多人好像说这个 空间， 每一天这个压力那么大哈，你看身边人都是进展特别快，就时间总觉得不够用似的。等待3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嘞。 不是，其实心真的要很静，很沉得住。这3年我也有比较急躁、焦躁，然后甚至是有一点质疑我自己，知道到底这是不是我该坚持的事情。那我觉得现在看来都是值得的。 所以这张专辑当中的所有作品，全部是你这几年的过程当中真心的想要说的一些话。 对，是这张专辑，就是因为我的创作都是来源于我自己的生活。那这张专辑是以情歌为主，那就是记载了我自己的爱情，然后跟我的感情观。 这样呀？那我的感觉是整张专辑听下来都还挺伤感的，就感觉爱情观都还挺丧的。 没有了，我的专辑主打你是答案就是一首很正能量的告白情歌啊。 那我们一首一首聊哈，先说这首《如果我们再相遇》，有一点那个蔡健雅的那个若你碰到他的那种感觉。就是当你再碰到他的时候，你们俩的故事会怎么怎么样， 对， 有这样的一种想象的感觉在。 对， 这也是你的纯粹的一个想象吗？ 当时写的时候就是要分手了啊，很伤心，但是好像那个时候伤心好像还是会有一种期待感就是你会有一种偶像剧般的画面哦，有一天我们真的在你知道街头遇见，然后我会说什么。 就男生通常不太懂这样的一个脑补的画面，但是我发现身边很多女生都有。 对啊，一定要的啊， 自己还觉得自己很浪漫很凄美的那种，想一想都会流下眼泪来。 因为就是他就是很浪漫的事情啊，然后也是带给我很多灵感嘛。这种幻想带给我很多灵感。 所以如果我们再相遇是纯粹的一个幻想， 就是期许算是。 那真的有遇到过这样的再相遇的画面吗？ 那就是后面的歌了。我们等一下聊到我会说。 你是否还是当年的你？那一刻我会对你说什么？也许问你当时快不快乐。 刚才有听到如果我们再相遇你是否还是当年的那个你，听王丽人作品你会发现歌词当中关于你呀、关于我呀这样的一种思考还挺多的。 对啊，因为它就是成立的呀，它是很真实的，你的想法就是你跟我。每个人应该都有个你跟我的概念。 这是一个纯粹的一个自己的真实的想法，还是说它是一个你自己的一个哲学性的一个思考？ 哦，不一定，因为我的想象力很丰富，然后我是那种什么很不经意的事情我都会想很多想很远的那种然后人际关系啊，或者是遇到的做到的听到的那些事情我都会想特别多 感觉挺累的一个人， 但就把所有这些想法都变成音乐作品了。 回到作品当中，王丽人这张专辑全部都是自己作词作曲的。 对， 所以你一般是怎么样写歌？ 我一般是因为我的主乐器是钢琴嘛一般都是以钢琴为主， 就弹着旋律出来吗？ 有时候是旋律先，有时候是歌词先，然后有时候是他们俩一起，如果灵感真的是就是很充沛的话他们是一起进行的。 那如果我们再相遇是先有的？ 如果我们再相遇应该是先有的旋律。 OK， 然后这个旋律给了我一种故事性的 这种画面，嗯，然后把它写成了一首歌，嗯，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七四Live Show，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而视频直播的收看方式，请注意听好哦，2019年每周六周日傍晚5点到7点，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Live Show，今晚做客嘉宾是歌手王丽人，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FM97.4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 收看方式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 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APP 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来了歌手是王丽人，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是在同时的使用当中。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呀，任何的感受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话，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如果刚才我们说到第一首歌曲，如果我们再相遇是一个想象当中的一个画面，然后你们俩会发生什么样的爱情故事的话，接下来这首歌曲我觉得也算是想象当中出现的吧， 猝不及防的爱情吗？啊，它是怎么说，因为我这个灵感其实来源于我周围， 因为我很多朋友都会说，哎呀，好想谈个恋爱，然后就是好，就是不想一个人了，然后他就谈到恋爱了，然后就觉得，哎，其实爱情真的不是等来的，它是不经意会出现的，那就是这种不经意才让它变得更有魅力，我觉得，然后我就写了这首《猝不及防的爱情》。那正好也象征着很多，我觉得，像比如说我们一群朋友，然后又大家都很熟悉，突然有一天你两个朋友在一起了， 就是他们明明是很熟悉的人，然后就是你是觉得猝不及防的，哦，原来爱情真的是可能一直就在你身边。嗯，爱情这事儿吧，我觉得还挺玄妙的，不同阶段对于爱情的期待值是不一样的。 对， 小的时候就很期待爱情，然后又会发现它来的猝不及防，但是其实是你是全心后的在等待着它的到来。 对， 但是到了一个年纪之后，你会发现就爱情所谓的 you don't care， 嗯， 就无所谓，你现在是you don't care的状态是不是？哎，不要戳穿吧。但是你就会突然间发现，有的时候就是一点一点的小事情，让你突然间的感受到，哎，好像不太一样，哎，好像爱情猝不及防的到来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歌曲带给大家，然后丽人也会随时的跟着这首歌曲唱给大家听，猝不及防的爱情。 直到冷静，当我遇到一场猝不及防的爱情，纯粹的让人迷离张狂，它就怕捉弄不定的命运，怪就怪，奋不顾身的自己。每段时间的清醒会增加多少距离，每一天都在为一些莫名的小事情而感到烦心，怎么能避免动心？如果说这一刻才算是对的时机，当我遇到一场猝不及防的爱情，纯粹的让人迷离张狂。 觉得幸福遥遥无期，总觉得幸运还没降临，直到这一天遇见你。 这首猝不及防的爱情我觉得写的挺妙的，它妙点在于你光听这个钢琴的伴奏包括演唱好像是那种伤感的情绪， 嗯， 但你仔细听完，然后如果你认真听歌词的话，你又会觉得对于爱情有一种期待值的那种感觉。 有啊有啊， 对吧， 我觉得爱情它就是那个期待值，让它变得就是更美好。 对，但一般写到爱情那种期待值，大家可能会喜欢用一种甜甜的那样的一个编曲，那样的一个感觉在。 嗯， 你去制造出来一个相反的一个效果点。 我是很理智的在写这首歌。 你在爱情当中也是个很理智的人吗？ 我觉得就是理性跟感性，嗯，它是一个秤。 所以你不是一旦爱情来了以后，感性突然间的就直接。 哦，我也会啦，我也会，但是可能跟我的经历有关，我就会比较理智的去面对这件事情。 嗯，歌词。我觉得特别能够戳动到人。 我的歌词一直都是还蛮理性的，我觉得。 你看，偶尔害怕，偶尔担心，偶尔措手不及。我觉得这三个偶尔就是把那个爱情当中的那个忐忑不安呀，然后那个紧张、那个局促啊，写得淋漓尽致。 是是，我就是想表现出我这种怎么说呢？因为我觉得爱情开始一定会有人他有一种多虑感， 嗯， 就是会有一种，哎呀，我怕受伤。 嗯， 但是其实专辑表达的概念就是你其实就是感情中的起承转合它是存在的，那这个也是铸就了你自己的成长在感情中。那我觉得面对爱情，不管你再害怕或者是你再担心它会发生一些不尽人意的事，你还是要去尝试它。 嗯，哎，听起来就很不像是一个年轻的小妹妹在跟大家分享自己的爱情故事。 情感 啊，突然间化成一个情感老师。哎，不过仔细听一听王丽人首张同名创作专辑的话，你会发现专辑当中基本上都是情歌。 对， 也算是跟大家分享你对于爱情的种种的想法。 对，我自己的爱情跟我自己的感情观。嗯，它是记载了每一个爱情的不同阶段。 嗯， 然后我觉得总有一个阶段可以陪伴到大家。 嗯，如果我们刚才说猝不及防的爱情是站在女生的角度，然后描写出这个爱情突然间发生的时候那种小小的忐忑呀，那种小小的甜蜜或者小小的伤感忧愁，你到底爱不爱我诸如此类的话，这首那你呢可能算是那个时候女生对于男生的一种想法。 嗯， 我此刻是这样的感受。那、嗯、那你呢？ 你呢？对 对，听听看啊、哦。刚才这个间奏当中出现了吉他若隐若现这样的一个声音哈、嗯、这个编排有特别的想法吗？ 其实本来这首歌那你呢是想做的特别简单 啊， 它就是一个在一个比如说小酒馆小

影视剧作品当中的表现往往会出现一场雨。 滴滴答答纷纷落下， 而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也会遇到这么一场突如其来的雨。然后开始沉默，开始伤痛，开始歇斯底里，开始泪流不止。 谁不曾握上未来的安稳，哪怕一点点心疼，不违背的妥协，选择离分，是你教会我笃定的认真。 这个过程当中的时间好像一下子就静止了，别人说的话你好像也完全听不到心里，你的每一种伤痛，你的每一刻的感受都会让你觉得刻骨铭心。而直到突然间的听到一个熟悉的旋律，突然间一切好像戛然而止。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我们跟随歌手王丽人一起开始不同的故事，展开不同的画面。欢迎王丽人。17:3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请来的歌手呢是王丽人，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你会发现这位置发生变化了，前面还是向右转，现在是向左转，不知道这样的方位的一个转变，这个音乐是不是也会发生一些转变呢？故事性是不是也会发生转变呢？来，观看方式很简单啊，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前面半个小时我们听到了如果我们再相遇猝不及防的爱情，那你呢？这个故事已经开始展开了，有些故事呢就是随着展开之后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悲剧性的一个转折，然后你会很伤痛，但伤痛之后你会突然间的感慨，好吧，我还是我。所以接下来我们演唱这首歌曲就叫做《我依然是我》，继续欢迎王丽人。 这么久过去，模糊的渐渐没了影，还是那么熟悉，眼神出卖了我的戒心，没有负担，没有打算，像知己一样把昼夜换，不再波澜，再次勇敢面对你。我们聊了好多好多，微笑着诉说诉说，听一说曾经的我，原来心思全在这。那是只会冷漠，在测试自我自说，可真的爱你的我，并不想对感情失落。完美的一切是为了最后铺垫流泪的画面，呈现给你的是微笑的脸，没有负担，没有打算，像知己一样把昼夜换，不再波澜，再次勇敢面对你。我们聊了好多好多，微笑着诉说诉说，听一 想对感情示弱，不想再变对错，不想再去琢磨，有些事允许我放在心里不说。我们聊了好多好多，微笑着诉说诉说，听一说曾经的我，原来心思全在这。 现场演唱的《我依然是我》真的很好听，哎，就跟放的 CD 版本的音质是差不多的，哎，太稳了。再度的欢迎王丽人。 是是是是。 Hello 泽华哥。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丽人。 我依然是我这首歌曲我觉得挖得挺深的，哎， 对，这就是连续到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如果我们再相遇的故事了， 啊， 就是你刚才有问我啊，这个再相有没有之后再发生再相遇这件事情。那我依然是我就是在写我真的就是遇到了， 真的是啊， 对， 生活当中也真的 真的真的真的，啊，然后但是这个画面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就是我那个时候想象的是，哎，你懂的，就是刚才讲的偶像剧般的画面，但其实真的见到就好像心情很平淡，然后 真的是没有波澜起伏吗？ 对，就是很释怀的感觉，就像那种多年没见的老友。 所以你是如果过去了前任还是可以做朋友的那种人？ 是， okay. 看情况。 OK， 所以这个情景，那个当下，你的心情是平静的。 对，就是见到，哎，嗯，好久不见，哎，最近怎么样？好吗？然后正好，因为当时这个我也是在等朋友，朋友没到， 嗯， 然后他是一个人，然后我们就， 哎呀妈呀，太尴尬了呀，空气都凝固了。 是一丝尴尬了，啊，但是可能那个尴尬是来源于太久没见了，但是其实立马聊开来，好像又变得好像很自如，就是。嗯，因为彼此好像还是很熟悉彼此的样子啊，然后讲话的方式，那只是我们会聊到很多过去的事，包括一些误解啊，然后现在的一些事情，哎，新的生活，然后新的感情，然后都觉得，哎，真的很像多年没见的老友。 歌词当中有聊到说你们彼此聊到了曾经的那些猜疑， 嗯，对， 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 对， 所以在那个当下在聊这些话题的时候没有眼眶湿润的或者什么内心起伏变化的？ 没有，哎，就好像彼此是彼此的知心好友一样。 哎，你仿佛遇到他就像遇到了那个时候的一个自己的一个 状态。对对对，然后觉得，哦，我那个时候做了原来是这个样子，然后我才知道，那很多就是经过时间的推移你才会真的找到那个真相。嗯，爱你 想再变对错，不想再去琢磨，有些事允许我放在心里不说。 你真的是这种女生吗？就有些事儿你会放在心里不说的？ 会吧，就是有些事我觉得怎么说，我只想跟我自己分享很多事情， 嗯， 那我觉得有些事情不是说什么都要公开给这个全世界的，我觉得有时候全世界就是自己。 嗯，哎，所以你在音乐创作当中应该是非常的有灵感的。 有，因为我 你会把很多不说的事情然后换算成故事吗？ 对，是，我是会把很多不说的事情或者是一些比较负面的情绪，或者是你有时候比如说阴雨天会给你一种忧郁的感觉，我会把那个写进歌里。 嗯哼，说到这个阴雨天，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呢也很有意思，就叫做雨。什么样的感觉呢？马上回来。 为我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了。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歌手王丽人。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 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 如果我们有缘再相遇，你是否还是当年的你？那一刻我会对你说什么？ 我特别的截到了这里，那一刻我会对你说什么，就是每个人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他会有自己不同的想要说的话吧。关于雨的作品呢有很多，你可能会想到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或者雨一直下等等。接下来我们跟随王丽人进入一下王丽人的雨的世界。 雨一直不停下，混着泪花脸颊，凝固了揪心的一刹那。那些相似说法铸就成谎言吧，没人说何时该出发。不耐听的话也变成了牵挂，往事就随它去吧。掩盖内心惧怕，怀念不真不假，注定孤独一世吧。滴滴答答纷纷落下，滴滴答答花飞花散吧。深深的呼吸，空气里有你残留的气息，再屏住呼吸，拒绝把我的气息重新传递给下，吻着泪花脸颊，凝固了揪心的一刹那。那些相似说法铸就成谎言吧，没人说何时该出发。不耐听的话也变成了牵挂，往事就随它去吧。掩盖内心惧怕，怀念不真不假，注定孤独一世吧。滴滴答答纷纷落下，滴滴答答花飞花散吧。深深的呼吸，空气里有你残留的气息，再屏住呼吸，拒绝把我的气息重新传递给你，雨用它存在的频率，不时的提醒，再次重温那个该忘的日子，却还记忆犹新。 很好听的一首雨。这个歌曲从一开始的小雨，然后慢慢过渡到后面我们听到这个好像突然间的大雨滂沱这样的一个景象哈。因为我们这边是没有雨季的嘛，所以你生活在南方是不是？ 对， 你们那边真的有雨季的哈？ 有有有。 那雨季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一致的，还是 会？我喜欢雨天。哎 啊，那这首歌曲当中好像是有点那种伤感的情绪， 是有伤感，但是我其实是想呈现出一种很美的一种画面。因为很多人听到雨天都觉得哎呦，就是不是很喜欢雨天，然后雨天又会让很多人有一种忧郁的状态，然后我当时想写这首歌也是想写一首雨天给大家听的歌，然后这个歌要很美，因为我觉得雨其实是一个很美的景色。我觉得我们换一种心态，换一种方法啊方向来看它。 我小的时候是喜欢那种下雨天不打伞然后在雨中淋雨的那种，感觉自己可浪漫了。每个人对雨的感受不一样吧。现在有的时候还会有那样的一个冲动点在，但是你会觉得害怕第二天生病什么的。我觉得 小时候就是无忧无虑的，其实不会想那么多。 多了那些复杂面的话，我觉得反而丧失了小时候的那种乐趣点所在。 对，是 雨这首歌曲当中呢，也是出现了好像中文歌曲当中很少使用的一个半音哈。 对，当时选这首歌也是因为它有一个这首歌的半音，好像给他了一个怎么说画龙点睛的一个效果。 可能大家有点不太好直观的感受到，那半音是什么概念？ 就像我们拿刚才那个例子来说，好不好？就是一二三四五第五句，不耐听的话，不耐听的话也变成了牵挂往事，往事，它就是一个半音的一个很比较基本的直观概念了。 因为如果全音的话就再拖一下嘛。 对对对，它就会那个音会往上再走一点，半音就会有一种比较负一点的感觉。 中文当中之所以少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不太好驾驭。你当时为什么想要做这样的一个尝试呢？ 因为雨天它就不是一个很正能量，不像那个大太阳大晴天的那种感觉啊，它就是会让人心情没有那么热情啊，它其实在你的热情度上就是减半的。然后所以我把它变用音乐的方式呈现出来。 那在实操方面这有一些难度系数吗？ 其实就是一个感觉。我觉得它要说它技巧，或者是我觉得音乐来说讲技巧比较失真。它其实就是一个最真实的感觉。我当时那个灵感就是想把这个我当下脑海里的那个旋律写出来。 真好，最真实的感觉就在九七四 Live Show， 马上回来。 师傅，我们在这儿，我这车咋的了？ 冬季车辆容易出毛病，我帮你拖到附近修理厂看看吧。 多少钱啊？ 你不是买了人保直销车险吗？百公里内拖车搭电换胎都不收钱。 买车险就图踏实和放心，明年我还要选人保。 搭电换胎百公里拖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要有人保，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哦。 有人保，轻快生活随我想，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九七四 Live Show， 我们直播继续。接下来带来这首歌曲《陶瓷》，再度的欢迎王丽人。 想列出我们的故事，平平淡淡，一层一层搭起，一笔画画出心意。多需要一点耐心和矜持，也可以加点浪漫来装饰。喜不满意，愿意见一分一秒，不慌不忙，忍耐也是感情需要。属于梦的陶瓷，我努力拼接，试图挽回，却还是没能弥补干裂。谁能告诉我，

欢迎王丽人。十二月的第一天已经快要过完了，傍晚18:06，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请来的歌手呢是王丽人，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找到直播这个页面，前两个就是我们了。王丽人在国外留学过很长一段时间啊，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故事当然跟留学经历有关，但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据说是他个人写到的第一首原创作品。我们听听看啊，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Heavy on my soul。 继续的欢迎王丽人。这首歌曲目前算是首唱，然后大家从网上你也根本找不到这首歌曲， 就是很早很早也没有很早，6年前吧写的、毕业作品了。 毕业作品。 对， 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在舞台上给你一个追光灯，然后就你一个人在这个很小很小的追光灯底下然后演唱。 对， 就大家坐在底下，你喝着自己想喝的饮品，陷入到人生的思考当中去。 是 这个钢琴自己弹的吗？ 对，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编曲了。我其实之前有做过一个比较更丰富一点的，但是 学艺术的朋友应该都做过毕业作品哈。 对， 做毕业作品的心情呢，就是比较复杂。有些人会想要把自己所学的所有本领全部用在这个毕业作品当中去，就会做得很看起来很炫。但你这种的话就是非常非常的精简。 我当时想呈现的就是心里的一种，怎么说呢？对整个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感觉，因为也是因为经历，然后有一些很想说的话或者想做的事，其实还没有做，也没有说。那我想把那个东西留给自己，然后呈现出来。 就像歌名的第一个词儿一样，是挺 happy 的感觉哈。 对， 说到经历，丽人11岁的时候就出国留学了哈。 对， 你出国留学的心态是经历过变化吗？ 是怎么说？ 有些人可能一开始出去的时候不喜欢，就觉得融入不进去，然后到慢慢的开始， 一定会啊，一定会。一开始是怎么说？因为一个人你要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 还是一个小朋友， 对，然后你其实没有回头路，就是生活在逼着你往前进。 当时是你自己主动想要去留学的，还是？ 就是我家人也问我啊，哎，你想不想出国？那时候觉得，哎，好啊，出国 多好玩啊，感觉 觉得很新鲜，然后可以跟什么小伙伴炫耀一下。但真的自己出去了，发现跟想象中完全不一样。 就这么 heavy 吗？ 就是很心酸，觉得 啊，真的呀。 对啊，一开始就觉得是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了，我一个人要面对我自己的生活，我要照顾我自己，然后我要变得更强大，我要变得更坚强，我要保护我自己， 这样的心酸的年份有多久？哎，这个年份感觉像喝酒的年份哈。 我觉得这期间每天都会有让我觉得不顺心的事情，可是这个是心态的成长。我觉得一开始比如说去的刚去的一个月每天都是以泪洗面，那个时候就是很难过，可是慢慢的我知道自己要变得更强大更强大，然后你其实越强大，你对生活的那种警惕感就越松，然后你会开始渐渐的跟同学啊老师你们开始会有互动会沟通，然后你就慢慢的越来越融入这个环境，他不是说哪个时间段，他好像就是慢慢一步一步的， 那你性格算很好的，有些人是很难走出自己那个安全区的，他觉得很难受的话，他就干脆我就直接封闭在这里面，你是自己走出来了。 对，因为我觉得好像想要更好的生存就是要融入它，然后我其实也很享受那个过程。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创作音乐的呢？ 我其实以前会写词，但是是以那种像记录日记一样然后会哼一些旋律就好像把它记在手机里面，但其实也没有个什么，等到大学的时候我才开始把文字跟旋律合二为一。 那大学之前你有想过自己以后要做音乐人吗？ 没有， 从来没有。 我到大学的时候唯一想的就是我想学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年轻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对， 但是大家都很迷茫，就自己什么都喜欢。 我父母也一直很支持我的事业，然后很支持音乐，然后所以我觉得好像怎么说呢，有他们的支持我就更笃定的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是挺幸福的，因为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妈妈也是在全程的陪伴嘛。 对， 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陪伴其实是对自己心里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安慰和那种安全感在。在国外留学有没有接受过很多的这个音乐方面的审美的变化？ 音乐审美的变化， 你的音乐审美是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 怎么定义这个音乐审美？ 就是你喜欢哪一类的音乐呀，然后什么样的东西让你格外的会有一种动力，有一种感觉？ 我听的音乐范围很广啊，就是应该说我什么类型的音乐都会听。 哎，你认真开始想要听歌是从多大开始？ 很小啊，我从小就喜欢听歌。 大概是几岁？ 就3-4岁吧，我就很爱， 就自己爱去找歌听哈。 自己没有了，你3岁也不能找歌听啊。只是那个时候可能我妈妈会哼一些歌，然后我自己就觉得哎好听，然后自己也跟着哼。其实我第一首会的是《鲁冰花》然后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字。然后我就是纯靠记忆，就是记住了那个字的音，然后别人都觉得哎，神童啊，这么小就认识这么多字，其实我一个字也不认识，我就是靠那个旋律来记，就天生可能对旋律性的东西特别敏感对， 哎，我还挺好奇你唱鲁冰花什么样感觉的，未来有机会吧，可以在现场 可以 给大家听一听， 未来有机会一定。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呢，挺酷的一个态度，跟刚才大概所讲述的在国外的自己的心路的转变，我觉得也挺贴合的，叫做 Let me go, let you go。 我们稍微休息，马上回来把这首作品呈现给各位。 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不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不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歌手王丽人。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 收看方式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 如果我们有缘再相遇，你是否还是当年的你？那一刻我会对你说什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接下来这首歌曲的旋律我很喜欢， Let me go, let you go， 继续的欢迎王丽人。这首 Let me go, let you go， 整个歌曲的旋律就是一种行进当中的感觉，走着走着然后就该放下的也就放下了。 对，就是在提醒我自己 啊。 其实起初的创作起点是在提醒我自己了，就觉得、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感情中大家想要挣脱出那个这样你不想回去的那个回忆里，然后但是你又时不时还是会不自主的回到那个回忆里面去。 很多人说也不怪我呀，你看路上走着突然间放一个旋律， 对， 这个旋律 是 你看， 听过的看过的电影看到的画面去过的地方等等，然后这首歌就是在告诉我自己，你不要再去想这些了，生活要继续，你要往前走，你要跳脱出那个你不想在停留的记忆里面。 哎，你一般会跳脱出你不想存活的记忆要多长时间呢？ 不定，哎，这个不定。 最快有多久呢？可以跳脱出来？ 这个我没有仔细的算过这个跳脱的时间 啊， 就觉得好像 你算是快的还是慢的？ 应该说有快有慢。 OK， 就应该是看情况看人吧。 好的，这首 Let Me Go Let You Go 在这张专辑当中也算是唯一一首比较最明亮的一首作品了。 对，就是因为他的态度非常坚定、就是你要出来，你要跳脱出来、他是有一丝丝小小的激动的在这首歌里、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带来这首作品呢，也是整张专辑当中刚才所说的主打歌《你是答案》，什么样的感觉？马上回来。 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不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不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刚才我们也商量了一下，你是答案既然如此重要，我们就再往后放一放。接下来带给大家这首作品，新的旧的，继续的欢迎王丽人。

然后开始沉默，开始伤痛，开始歇斯底里，开始泪流不止。 谁不曾握手未来的安稳，哪怕一点点心疼，不违背的妥协选择离分，是你教会我笃定的认真。 这个过程当中的时间好像一下子就静止了，别人说的话你好像也完全听不到心里，你的每一种伤痛，你的每一刻的感受都会让你觉得刻骨铭心。而直到突然间的听到一个熟悉的旋律，突然间一切好像戛然而止。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我们跟随歌手王丽人，一起开始不同的故事，展开不同的画面。欢迎王丽人。时间过去得很快，转眼来到了九七四 Live Show 的最后半个小时，我们也让节奏放慢一些啊。对，周日的心情和周日的状态就应该这样的，慢悠悠的，不要那么忙碌了。今天节目当中请来的是歌手王丽人，在上个月初的时候呢，王丽人带来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就叫做王丽人首张同名全创作专辑。今天节目当中会带来很多专辑当中好听的歌曲以及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选择直播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我们要带来这首歌曲呢，也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你是答案》。 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继续的欢迎王丽人。 原来幸福是没有缘由，曾经的懵懂，漫漫长路相伴的日子里，心甘情愿被看透。过往的沉重，像没得分不清的分岔路口，向左或向右，你的出现让担忧的心不再触摸不透。你是答案，解答了陌生青涩如初的感情观，你是答案，让每一个小心思都糊涂被揭穿，有好几些年渐渐淡出繁华的视线，以为不看见就远离永远。你是答案，时光想留住却更难，你是答案，承诺的只是简单一句我本不散，未来这些年你就是我全部实现，你让我看见什么叫永远。一个人需要提供证据，用余生的时间去证明爱你，用我的心事。你是答案，解答了陌生青涩如初的感情观，你是答案，让每一个小心思都糊涂被揭穿，有好几些年渐渐淡出繁华的视线，以为不看见就远离永远、啊、 次答案是光流逝，悲伤留住却很难，你是答案，沉默的这时间带着我们不散，未来这些年你就是我全部实现，你让我看见什么叫未来这些年，你就是我全部实现，你让我看见什么叫永远。 好听吗？我们现场演唱的《你是答案》哦，最后一句歌词也是戳到很多人吧。未来这些年你就是我全部视线，你让我看见什么叫永远。现场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因为有些电视剧会在不同的地区播出嘛，然后在不同地区会有不同的片尾曲。 对， 好像这首《你是答案》也是前段时间在那个大家比较喜欢的《延禧攻略》在其他地区播出的版本的片尾曲。 对，没错。 刚才你在演唱的时候，我都能够感受到最后那个魏璎珞知道傅恒不在的时候， 有那个剧情画面出现了一些。 哎，他望着远方，然后突然唱《你是答案》这样的，还挺搭的。 有， 所以这一点也挺幸运的哈。历年的很多作品会被电视剧挑走， 很幸运。我觉得我的第一首歌就是很幸运的被听到，然后露声不露面的出现在大家面前，然后我一直努力的做好音乐，然后在我出来之前，就是在我真的变成一个新人，变成一个歌手，走到目前之前，我都是在努力做音乐，然后这些音乐都有被不同的剧认可。嗯， 就是原则上这些歌曲并没有为哪一部剧去量身打造， 有一些可能是看了剧本大纲，我会有来自于他故事的这些灵感，但是会融合一些我自己的亲身经历，然后还有一些我的想法在里面。 你是答案这首歌曲是有为有什么样的参考的影子吗？ 你是答案这首歌我没有参考任何的剧本大纲，它是纯粹我想表达的一种感情态度。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女性，我觉得他们非常坚强理性，然后更独立，好像现在感情不是说像以前那样一定要依赖谁，现在都会有一种很足够的空间感，然后觉得但还是很爱，敢爱敢很敢说敢做的。那我觉得保持就是保持住这种感性跟理性的东西，这就是一种我觉得对我来说很好的一种感情态度。 但那种依赖点还是得在的啊，不然啊我也独立你也独立。 对了，这是一定有的，所以这首歌其实也是一个表达爱的一种方式啊。就是可能爱不是我们每天都说像甜言蜜语那样的说，但是它在心里面。 你是答案，解答了陌生青涩如初的感情观，你是答案，让每一个小心思都糊涂被揭穿。有好几 回到这首歌曲当中，你是答案使用了这样的一个弦乐的一个编配哈。当时怎么想到要用这么大的一个弦乐进来？ 因为它就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告白情歌，我就希望它可以很丰富。就是 你是答案，是光流是回响，留住却很难，你是答案。 我们听到这个弦乐的部分， 就是这里。对， 所以这个弦乐是你写的，还是你有把这个想法说出来？然后 一开始在我做 demo 的时候，我有把这个我想呈现的东西有放进去，只是后面跟编曲老师有商量，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做得怎么样更华丽一些。 OK，这是我们听到的你是答案，也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曲。 你就是我全部实现，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七四大秀，马上回来。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歌手王丽人，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 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 如果我们有缘再相遇，你是否还是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按理来说我们应该先唱下面这首歌曲了，但我觉得有必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好像很多歌手一开始的时候不太敢触碰到亲人这个话题，会觉得有点太沉重了。 嗯， 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曲呢，就叫做《外公的口琴》。 对， 而且还很新颖，你是站在妈妈的角度写出来这首歌。 这是专辑里唯一一首不是写爱情的，是送给外公的歌。这首歌就是来自于一个很跟妈妈的一个对谈引发出来的一个灵感，就是当时跟妈妈聊天，然后说，哎，我说我这么喜欢各式各样的乐器，可是因为我父母都不会乐器，我说那这个东西是遗传谁的？然后他就说到，其实外公的口琴吹得很棒。 哦， 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他记忆中外公吹口琴的样子，然后他那个时候的一些想法，其实是个非常非常温馨的故事。 嗯，你听过外公的口琴吗？ 你说外公吹口琴， 对， 我没有见过我的外公。 OK， 这首歌曲当中呢有一段口琴的表演， 对， 稍后我们再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口琴的来自于谁啊，以及为什么加这样的一段口琴。我们还先把这样的一个温馨的故事送给各位，外公的口琴。 常说过去的事情，家门外的小桥和小溪，我问他有没有怀念的声音，他说 来我说给你听， 我的爸爸有个铜色的口琴，琴上刻的木纹很精细，爸爸偶尔会拿起口琴吹起我听不懂的旋律，每当看到爸爸拿出口琴，我就乖乖坐着静候佳音，爸爸的声音如此英俊，脸颊轮廓那么清晰，当时的我只觉得好听，现在回想他演奏时的每一个声音， 共有个同色的口琴，只是没有琴声在响起。妈妈偶尔有泪光闪过，在那口琴声里。 外公的口琴，哎呀，成长这个事情真的是总会让我们慢慢的知道很多原本我们不知道的事情，然后你会看到更多我们背后不知道的东西。我有觉得有一句歌词让我很触啊，原来爸爸的故事在琴声里，在我心里。 嗯， 就是当时好像只觉得很好听， 对， 后来才发现这个琴声代表着他那时那刻想要表达的一些东西出来， 很多外公当时的一些情绪。 哎，好像是情绪稍微整理一下哈，我们马上换一种心情继续的面对大家。这里是97.4 Live Show，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97.4 Live Show， 时间过去得很快，转眼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告一尾声了。谢谢丽人今天在节目当中带来很多很好听的作品，谢谢。 不客气不客气，很开心可以来泽华哥的节目，然后分享好听的音乐给大家，唱很多好听的歌给大家。 真酷哎，很多那些新人女生不客气，哎，没关系啊，这就也没有唱多少首歌，那下回多唱一点哈哈。 是客套一下吗？ 好吧，如果你要是喜欢丽人的作品的话，记得他这名字其实很好记，丽人，漂亮的人，但其实那个丽不是那样写，不是美丽的丽， 是带斗笠的人 啊， 寓意就是低调做人。 哦，是谁给你起的名字？ 妈妈 啊，很有文化。带斗笠的人，记住了啊，王丽人。好，这张专辑如果你还没有好好的听过的话，真的建议大家有时间就是在家里或在任何一个地方，你放这个音响，然后最好不要干什么事儿，就认真的听一下，我觉得还挺蛮有收获的。一张叫做王丽人首张同名全创作专辑，最近呢也会有一些活动哈。 对，在1月3号的时候跟我的师姐吴文芳会在台北有一个美好你是答案的音乐会。 OK， 1月3号，如果你正好去到台北的话，可以去现场看一下，感受一下， 当然欢迎大家。 嗯，但之后也会有更多的计划安排，大家都可以关注到新浪微博哈。 对，就是关注我的微博王丽人 Renny， 就可以实时更新一些动态。 嗯，王丽人 Renny 是怎么写 R-E-N-N-I-E。 OK， 是谁背负着伤痕，他学会了掩饰了口吻，有武器只可惜的一丝灰烬，谁不曾。 这首歌曲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没有跟大家分享的习惯性，如果喜欢的话就收藏起来吧。感谢丽人做客今天的97.4 Live Show， 谢谢， 谢谢大家，拜拜。 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我是泽华，明天同一时间97.4 Live Show 咱们不见不散了，习惯性，拜拜。 邀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 永伯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40载，